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活到老学到老，我们一起来读书，就读加缪的西西弗神话吧。西西弗斯被众神惩罚，众神要求他将一块巨石推到山顶上，那块石头太重了，推到山上就会再滚下去。神说，我让西西弗留在山下，让世人永远看得见他的负荷。然而西西弗却以否认诸神和推举岩石这一至高无上的忠诚来诲人警示。他也判定一切皆善，他觉得这个从此没有救世主的世界既非不毛之地，亦非渺不足道。那岩石的每个细粒，那黑暗笼罩的大山，每道矿物的光芒，都成了他一人世界的组成部分。攀登山顶的拼搏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作为警察，我们侦破过很多案子，然而新的案子还会继续出现，这种周而复始会让人怀疑一切都是徒劳。但是我想生活在一片有秩序的土地上，这里不会变成滋生罪恶的土壤。当这一切与我有关，他们也自然会给我力量。